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哦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起努力努力，永不放弃。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 世界，改变自己，就从今天开始。为什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发现很多的商企业，包括我们的全新的节目哈，都要选择这一天9月1号，因为这一天对于广大的学生来说是新的开始。新的学期开始，9月1号正式开学了。那对于我们这些不需要上学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大家可以从今天改变自己。今天汽车音乐会也推出了特别行动，之前呢看过我的朋友圈，还有咱们的倾听聊天室都有预告哈。今天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要给大家送咖啡，给大家提神，希望大家可以焕然一新哈，改变自己，就从此时此刻开始。来，汽车音乐会特别行动，为你添料，为你加油，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估计哈，今天很多家长都要急急忙忙去送孩子，然后还有着急去送孩子，然后再去上班，送完孩子再去上班，所以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特别体贴，就让一杯咖啡从天而降吧，完全是免费的。今天呢，主持人自掏腰包来给听众朋友送咖啡。如果你刚好送完孩子上学哈，刚好到了公司当中，好累啊，要开始工作了，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了。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好了，现在呢，你就可以在听听聊天室下单了。记得啊，怎么发送你的手机号码和地址，我呢会立刻把咖啡送到您府上，或者送到您的 office 工作当中呢，工作场所当中啊，您方便的地址啊，一定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右下角选择悄悄话，偷偷的把您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啊，当然不是每个人留都有哈，我会抽取极为幸运的听众朋友，直接咖啡送上门，注意保持手机畅通啊。好了，现在就赶快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悄悄话给我留言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送出5杯咖啡，其中有一杯咖啡是给我们的超级点赞王哈，我们的超级助力神。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助力排行榜的 No.1， 我们也将给你送出咖啡一杯。哇，一杯咖啡提神醒脑，就从9月1号开学的时候开始了。 然的歌，来自青春有你 3 We Rock。 准备好了吗？发地址电话给我，我要送咖啡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21年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今天限号是3和8。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发现学校周边的路况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会看到机动车、非机动车、自行车、行人交织在一起，学校周边的人数猛增哈。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定要文明礼让，文明驾车，礼让行人。那今天早上我也这样要求自己的，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就把车速放慢放低，因为你不知道斑马线会不会有行人过来，也不要看到行人在减速，而是你看到斑马线就要减速，做好礼让的准备。要知道参与交通行为当中的行人、自行车是最弱势群体，所以我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一定多给他们一份安全，多让出一步，多给他们一些安全的空间。那在学校周边走的时候，就发现会更多这样的情况，因为除了有自行车，还有很多小朋友，家长可能送小朋友上学，快快快跑快跑，可能就没在斑马线就跑过去了。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大家更要开车慢慢慢，一定要记住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好了，那今天呢汽车约会要送咖啡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在今天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已经发地址了，记得选择悄悄话私信给我。今天汽车约会也给大家来加油了，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就从汽车音乐会开始，记得把地址电话发给我，我将下单，下单的时间就在9:20，还有8分钟，做好准备哦，还有8分钟。 因为这一刻我们的青春不打烊，谁是下一个会勇敢起航的船长， 是郭敬威电视剧《时光与你都很甜》亲情现场的片头曲《青春不打烊》，干净轻快的歌声让你也重温了美好的校园时光，重回了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九月一号，想起我们小时候九月一号开学哈，我背着新书包，穿着新衣服，蹦蹦跳跳就去了这个学校哈，然后见到老师啊，见到同学，一个假期都没见了，好亲热呀！哎，我好想你好，哎，假期去哪玩了？哎，假期有什么新的收获吗？啊，老师呢就说，孩子们，孩子们，安静，安静，安静，来来，开学第一课。哎，说到开学第一课哈，最近电视台呢都会推出这样的节目，其实呢我也一直在坚持和小朋友一起看哈，真的很棒。开学第一课给学生朋友的启发，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呢这一季也推出了非常棒的开学第一课，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开学第一课会有很多的安全教育啊，还有很多的国学教育给到小朋友们，也是算是很励志正能量的，让小朋友们在开学之前做好思想啊、物质方面的全方面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等等等等，然后准备迎接新的挑战，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赞。好了，为了让你能够适应哈，送小朋友的日子，送孩子上学的日子，好，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也非常贴心的来推出这样的特别行动，就是为你送咖啡，为你提神。好了，我们的第一杯咖啡，不是第一杯啊，是第一波哟。哇，第一杯和第一波这两个字有很大的差别哟。好了，第一波的咖啡呢，9:20就准时下单了，你做好准备了吗？这是第一波啊，刚刚有朋友刚进来还一头雾水，什么送什么送什么，哎，就是咖啡咯，就是那个很好的品牌的咖啡咯。好了，9:20准时下单，现在还有两分钟不到，赶快下载听听FM， 进入聊天室，点击悄悄话，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准备好了吗？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到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奔跑吧青春，趁阳光正在把我们醒来，别迷茫别等待，活力燃烧就要全开，年轻就是王牌，扬帆吧江河与湖海，大风大浪都尽管涌来，风里浪里更能出彩，青春一路高歌走过来，拼搏奋斗趁现在，每一次跌倒都不是失败，每一张笑脸起来如期盛开，莫道 想，以梦为马，不负期待，心中冲再出发，勇往直前，激情满怀，莫等 来自王源的奔跑吧青春，也给奋斗在路上的每一个你力量和支持。王源也用青春阳光的嗓音来唱响未来，向着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去奔跑吧，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又是一首正能量的励志歌，哇！今天汽车音乐会的歌曲真的太好听了，太给力了。除此之外，汽车音乐会还有给力的送咖啡特别行动，给你提神儿。好了，两杯咖啡订单已经下了。 告诉你们是哪儿的人呢，不公布名字。一个是朝阳区的朋友，还有一位是海淀区的朋友，等着收咖啡吧。收到咖啡之后记得拍照片，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截图发给我们哟。第一波咖啡送完了，期待第二波。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刚刚的两杯咖啡，快递小哥已经如这个脱缰的野马一般送去了。一位呢是在朝阳的付婷婷，另外一位呢是在海淀的蓝色星光。那接下来呢，全程送吗？接下来是选择石景山区呢，还是选择西城区呢？是选择哪位朋友呢？好了，我们的第二波呢是从十点整开始派送，所以现在呢，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还可以来继续发地址给我，我来帮你下单喽，免费送咖啡，就在汽车音乐会。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选择悄悄话，私信给我你的地址和电话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袁娅维 Roll 啊。第十四位，孙燕姿《梦不落》。第 第十三位，张靓颖 ，You and I。十二位，方大同、葛仲珊，爱不来。第十一位，永斌 ，Ryan B， 是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三部电影《羞羞铁拳》的片头曲《Roll》来自袁娅维，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看点十足。谢霞凡被大胆重写规则，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满足。袁娅维律动的声线配上灵动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再搭配演员艾伦和玛丽的电影情节，从换身互坑到相互陪伴、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哇，种种画面真的是暖心的 max。上到第二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的歌曲袁娅维 Roll。 好了，有没有忘记在我们的亲戚聊天室来赶快把你的地址电话发过来，另外不要忘记点赞了，今天点赞助力榜的点赞第一人呢，贡献最多的第一人，我们也将送给你咖啡的。好了啊，来点赞助力，助力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呼声，掌声，千呼万唤，赶快出来！孙燕姿《梦不落》，哇，又是一首励志歌。 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撑住对我没有关系。让我们并肩远行，沿途带种风景，你我梦想不落飞行。向南一公里，看天空无边际。太整齐，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唱唱 要怀疑正气，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这大地多自由的声音，一场一场再疯狂又怎样，向远方不畏惧，让我们翻个波浪前进，翻出痛快心情，往上往下一直延续，骄傲的频率与你的默契，就像一个奇迹，带着梦继续不落的飞行。 掌声掌声鼓励，哇，这个鼓声，开场的鼓声一出来就让人耳边一亮。嗯，华语音乐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歌呢就是重点突出人声，编曲相对弱了很多，那种感觉很薄的用了合成器的一层的铺陈，不仅华语音乐如此，那全球的音乐其实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这种音乐留存的时间都很短，不像2000年前后，就在2000年之后呢，音乐甚至是90年代更早一些的音乐，更加注重旋律、歌词和演唱，不像现在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编曲啊、花俏啊，还有各种那种新的这种 idea 进去。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真正纯粹的音乐了，回归到音乐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的歌曲，一首励志歌，孙燕姿《孟婆罗》。好了，咖啡已经在路上了，你收到了吗？其实我们的第一杯咖啡还有5分钟，第二杯咖啡还有15分钟，就要送到您的手中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车厢当中也非常适合环绕这样的音乐，超甜的歌，张靓颖 You and I，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3位 You and I。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少你你就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来，慢慢来。 Think you are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 walk through my life. They say take it slow, oh, how do I go slow? All I want is you in my life. 真的很适合在车厢当中聆听的一首作品，这首小甜歌 You and I 是在七夕节前夕发布的，注定这首音乐的浪漫程度是五颗星。它不俗的唱功呢，把最容易超甜的这种七夕情人节之间的歌曲把握的甜又不腻，真的是很高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的歌曲 Jane You and I。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大同和葛仲珊合作的《爱不来》，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2位，成绩相当不错哟。2014年，他们俩就合作了这首《爱不来》，缘分真的是如此神奇呀、啊。MV 呢，两个人也是亲力亲为，好听又好看的一首作品《爱不来》。 我敢回来，你却刚好离开，我们的恋爱爱不来，同一屋檐却不言，好久不见便跳沙又无言留恋，没有前世与定力，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太多的话题见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可惜你我傻眼工作擦肩，就表面要遇见你的条件变得好遥远，这空空的家具我一个人占据，你也或许同样情绪委屈，空虚同样继续，过去是否回不去，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见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傻眼工作擦肩，在脸 在。 好好恋爱，来葛中山方大同的《爱不来》，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依然又是永斌，听到这样的旋律就知道如此之时尚，非他莫属。永斌 Run Bang 是你 ，Baby。 加尔的旋律，轻松的气息，唱着这样的话题，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氛围。第十一位永斌是你， yeah, 是你。这次疯狂的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一起 baby， 我多么希望 you let me， 我开始幸福每天和你 baby， 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还你最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想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信息，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 Why the why 呢，这次疯狂的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一起 baby， 我多么希望 you let me， 我开始幸福每天和你，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还你最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想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信息，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 yeah. OK 你要离开我 OK 我不想太多，你挖出我的心，没有一点钱让我一个人逃脱，就是你是你还是忘不掉你，我开始清醒，全世界都是你 Yeah baby， 让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 是你就是你，永斌是你，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的歌曲。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袁娅维 Roll 啊。第十四位，孙燕姿《梦不落》。第十三位，张靓颖《You and I》。第十二位，方大同、葛仲山《爱不来》。第十一位，永斌 Ryan B 是你。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阳光一起大声歌唱，快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空旷，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哦哦哦哦哦，尽情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新的挑战。我相信自己，我不怕失败。如果想出发，就不要。 打电话给快递小哥打电话，我们的第一杯和第二杯咖啡马上就到了，待会要连线付婷婷和蓝色星光，来感受一下他们收到咖啡的心情哈。这个是我吗？好了，待会儿还有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赶快把你的地址、电话在听听聊天室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这两位朋友是在西城呢，还是在石景山，还是在昌平，还是在平谷？幸运在哪里？汽车音乐会9月1号，为你添料，为你送咖啡了。 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发现。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新的挑战。 谢点赞助力榜排在第一位的遥遥领先的还是不羁之士，后面是小呆猪，还有木面朝大海仰望星空，一起来点赞，点赞也送你咖啡。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0:04: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咖啡全程送哦。今天主持人来免费为大家送咖啡了，第一杯咖啡和第二杯咖啡呢，已经在路上了。第一杯咖啡附体听到了有小插曲哈，说还没收到，刚才快递小哥打电话来说送错地方了，现在要转道过来。诶，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没想到今天还这样的小插曲哈。好了，第二杯咖啡，现在已经快收到了。那我们的第三杯咖啡呢？选不啷不啷不啷不啷西城区的一位朋友，你是谁呢？好了，待会儿再来公布你是谁哈。第四杯咖啡不啷不啷不啷不啷，石景山区的一位朋友，哎，在石景山区的朋友是不是都开始心跳了？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等候吧，等候来收这杯咖啡。汽车音乐会为你添料，给你加油。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温暖的回忆就在汽车音乐会。刚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啊，谢谢听众朋友说，哎，其实没有收到咖啡的话，看别人收到也是挺替他高兴的。而且呢，还要谢谢汽车音乐会这么体贴哈，来给大家还送咖啡，还是主持人来自掏腰包的，主持人自掏腰包，这个很重要的哦。然后呢，老师一直在作诗哈，哎，我找一下找一下，哎，对，空谷幽兰老师，风驰电掣车锁链，拥堵蜗牛夜缠绵。快慢缓急人生路，亦步亦趋乐神仙。您真的是老师是吗？然后前面还有汽车音乐会，咖啡香气味，车流人海中快乐秋风追。哎呀，真好，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有才华的人啊。说到这儿就想起了开学第一课。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提到刚才那位听友的名字，老师就想起了今天开学哈，开学季。开学之前我们都要看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哈，给学生朋友的启发。开学第一课落在白纸上的第一笔，这一课呢将伴随孩子开启人生新的航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成为一个脊梁笔直、人格闪亮的大写的人，埋下真善美的种子，浸润心灵，涵养美德，就从开学的第一课开始。那欲知大道，必先知始。第一课当以始为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第一课呢，以德为先，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第一课当知行合一。那第一课呢是起笔，孩子们从中不断地汲取精神的养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定能够成长成为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更好地担当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加油吧，孩子们！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送给你们，也送给我们已经离开校园的大朋友。 星座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星座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 从绿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55，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今天9月1号，我们的特别行动，为你添料，为你送咖啡。好了，那我们的一位听友蓝色星光已经收到了咖啡，我们来连线他。喂，你好。 喂，你好。哎，你好，冰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的听友蓝色星光吗？ 是的。 哎，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怎么会想起要给我们节目来这个发地址电话，要抢这杯咖啡的？ 因为 今天送孩子了吗？ 今天送了，因为早晨一般都会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之后呢，然后我再去上班。所以上班路上就比较长，因为住的比较远，上班路上比较久，所以基本上都能听到早安音乐秀加上汽车音乐会。 哇，你好幸运啊，两档好节目全部都尽收耳底。全部都听到了。 对，正好卡的那个点就8点到10点这中间段。 谢谢你对九七四的支持。想问一下哈，今天这个很幸运，作为幸运第一人，收到了我们今天全新启动的计划，为你添料。收到了第一杯咖啡啊，第一人怎么样？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想没有？ 就是开非常 surprise， 非常激动，就是没想到能确实又很幸运的中奖了，就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啊！就没想到刚有这个活动，然后参加就拿到这个咖啡， 而且是第一位拿到的哟。 没想到运气现在太好了。 祝你好运，这杯咖啡好好提提神，加油喽。 对，因为之前也参加过你们的活动，就感觉也是特别幸运，就是去年还跟你一起吃过火锅吧，还是前年我都忘了。 哇，你怎么总是这么幸运？方便透露一下您从事什么工作吗？ 是做 IT 行业的。 哦，在哪里？在中关村那边。 在海淀那个，现在在盛西八号那个地方。 哦，好了，具体门牌号码就不用说了。好的，祝你好运，好好享受这杯咖啡吧，加油加油。 好，谢谢。 好，再见。 哎，再见。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好了，我们的第三杯第四杯咖啡也已经在路上了，幸运者可以告诉你们哈，又是一位，第三位是西城的朋友，第四位呢是石景山的一位朋友。 好像一回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跟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跌了你跌，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想通通装进这多想一回，照亮你的心扉，后想一回，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的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得了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笑容想着多向日葵，照亮你的心扉，后向日葵，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和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就得了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发现没有，在选听众朋友、抽幸运听众朋友的时候，我们的音乐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很带劲儿的。当你拿到这杯咖啡之后，我们就要放慢速度，好好的品味这杯香甜的咖啡。哎，今天我选的咖啡还是不同，我会根据你提供的年龄啊、性别啊、大概从事的职业，我来估计一下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咖啡，是热的还是凉的？是拿铁呢？还是摩卡呢？还是其他的什么？你是要半糖呢？全糖呢？还是不加糖呢？我大概猜了一下，希望你喜欢这杯我特别用心为你送上的咖啡。其实除了自掏腰包这件事情之外呢，就是这杯咖啡我真的是很用心来帮你挑的，也希望这杯咖啡喝过之后呢，你可以记住啊，北京音乐广播真的是有温度的电台，真的是好温暖的节目，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see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in color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of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ee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see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一位母亲买了一辆房车，就是为了见上女儿一面。一家人在校门口等好几个小时为她做饭，然后带着孩子游山玩水，开着房车去接送她上下学，让所谓在外人看来富足的生活却给孩子最好的爱。然而女儿最想要的就是陪着她一起玩。有教育专家说，父母不应当做这些自我感动的事情，如果真的想弥补孩子的成长缺失，应当是从孩子角度出发思考，才什么才是孩子真正所需要的。正好开学第一天，除了期待孩子们可以学业有成之外，也希望各位家长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路上，希望你也可以成长成一位优秀的家长。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稍作休息，再回来。 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城市喜欢听 FM 九七四。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Listen to One， 听《浪潮》。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This is why I can't have nice things.'Cause I break 'em, or I'll take 'em for granted. Yeah. The second I tell you how I feel, I get anxious, and I don't understand it. Can't you see I'm trying? Oh, but every time I blame it on the timing, I know it's a lie. But we've been lying closer. I've been getting colder.I only buy cheap sunglasses 'cause I know that I'll lose them sooner or later or lately. I can't keep anything, can't keep you. I only buy cheap sunglasses 'cause I know that I'll lose them sooner or later. Oh baby, I can't keep anything, can't keep you. This is why I can't have nice things, yeah, 'cause I question every blessing in my life. The second I put my heart out, yeah, even just a little bit, yeah, I know you walk all over me. Can't you see I'm trying? Oh, but every time I blame it on the timing, I know it's a lie, but we've been lying closer. I've been getting colder. It's already over in my mind. Maybe that's why.Cheap sunglasses 'cause I know that I'll lose them sooner or later or lately. I can't keep anything, can't keep you. I only buy cheap sunglasses 'cause I know that I'll lose them sooner or later. Oh baby, I can't keep anything, can't keep you. why. I only buy cheap sunglasses, cause I know that I lose them sooner or later, all it me. I can't keep anything, can't keep you. I only buy cheap sunglasses, cause I know that I lose them sooner or later, all it me. I can't keep anything, can't keep you. 获得了很多权威媒体高度赞赏的高颜值才子 John Kay 首张专辑 Love and Everything Else 2020年也就是去年正式发行了，收录了包括全球2亿5000万流媒体播放量的这一首 Cheap Sunglasses， 很优质的单曲。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的第三杯第四杯咖啡应该陆陆续续已经到了吧，待会我们再来连线一位亲友，看看来听一听幸运的这个声音哈。不过其他没有得到咖啡的朋友不要着急，我们这个活动不会就只限于今天哈。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再期待一下待会连线那位听众朋友，还有别忘了来听听聊天室来点赞助力汽车音乐会哈，点赞点赞，那今天点赞最多的朋友也将送咖啡。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这首歌最初的梦想。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首最初的梦想也是范玮琪的代表作品之一，很励志的歌词和有力的旋律，让范范不再被认为是只会上唱小情歌的女生，而格调升高了好几个级别呢。还记得你最初的梦想吗？离你最初的梦想还有多远？加油，在路上。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

常的商量，成长路上我学会坚强，地球怎么转，恒星依旧闪亮，想唱就唱，改变了风向， 生的励志成长手册，张含韵，有梦别放下。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好，刚刚有一位听友朋友听众朋友收到了咖啡，我们来连线他一下。喂，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是哪位听众朋友自报家门呢？哪一位？ 我是不顾形象飞舞在空中的黑色塑料袋。 原来不是荷包蛋吗？又变成塑料袋。时间很长，而且一直在变哈。好了，刚刚看你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发来地址和电话，很幸运被抽中哈，是石景山的朋友是不是？ 是的。 好的，来先说一下收到这杯咖啡的当时那一刻 surprise 心情。 我特别特别的意外，但是呢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冰姐你说是石景山，但是我知道石景山应该就是我。 为什么石景山的朋友很多，今天发石景山地址的很多呢？怎么就能笃定是你呢？ 因为我是石景山资深的听友。 哦，好的。 我还有一个名字是魔鬼。 哦，老听友了。好了，魔鬼，那今天早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去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等等，然后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喝咖啡给自己加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是的，我今天送小朋友去上学，要路过四个小学、一个幼儿园、一个中学，让全程都在堵车，然后心态都已经快要崩了。但是我拿到这杯咖啡以后，觉得心情瞬间的变得特别特别的好。 幸亏有这么长时间在路上，可以听完整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是的。 好的，这杯咖啡给你带来温暖、温馨，也给你带来幸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许愿啊，特别的愿望啊？小朋友开学，祝愿他一下，送出祝福吧。 希望小朋友学习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吧。 嗯，希望小朋友新的学期新的进步，也希望你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进步，好不好？ 好的，谢谢明姐。 好，祝你好运，再见。 再见。 真的没有想到，刚刚一位听众朋友大果的奶奶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哎，我也收到咖啡了。我说奶奶真的是奶奶也要喝咖啡啊，喝呀。真的没有想到年轻人还有年长者都喜欢咖啡，这份温馨温暖和甜蜜。吴莫愁，就现在，只要我们心态是年轻，我们就永远都年轻，期待全新的开始。好了，汽车约会今天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 James 的这一首，上课铃响喽，青春爱最大， James。 好了，在听歌之前要预告一下哈，今天北京乐广播还将给大家 surprise， 除了我们汽车约会的给你添料送咖啡之外呢，下午四点七档麦麦的全新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汽车音乐会继续送咖啡，第五杯咖啡给我们今天点赞助力榜的第一位不羁之士。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机会明天汽车音乐会再见咯。 多少人爱着爱那理想远大，却只是光说不练没有计划，既然决定了方向路在脚下，可是你原地踏步，爱怎么能够到达？ 有梦就该去追，勇敢的人不要怕，这样生命才智慧飘洒，手里青春一大把，不会活该怎么花， 有心才能有爱，见到有爱能激发，一听你的力量无限大，激动梦想怎么打，缔造神话， 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巨大，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哦哦 继续荡荡荡，把你的压力放放放，没有人是你看不起，你要看好你自己，你还不够观察什么研究，望着网友没办法别回头，哈，像个 drama 别放弃好吗，坚决的想法总需要你解开，有些走过不想阻挡我们的关卡，越不能半途丢回学家，哪怕是单枪匹马也要拿下， 青春爱最大，梦是永恒的主打，青春爱最大，现在就出发，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哦哦哦发， 青春爱最大，我们是行动派玩家，活在当下，哦哦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落日如长河，江南烟雨行舟。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啊，平时像家庭聚会、商务宴请、逢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儿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喝酒去庆祝一下。但是呢，太普通的酒水啊，上不了台面，几千块钱的高档酒水呢，又感觉性价比不高，怎么办呢？ 我在市面卖不四面楚歌的时候，把酒欲藏天。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诚意推荐一款来自贵州茅台集团旗下的53度古园贵宾陈酿酒。这每一瓶啊，都是精选优质粮食匠心酿造，每一滴都是窖藏陈酿，香浓馥郁的。喝一口，每一口呢都是酱香突出，酒体醇厚，空杯留香。这样一款专门用来招待宴请贵宾供贵客品尝的陈年佳酿，大厂品质，值得信赖。不仅酒水的品质过硬，包装呢也更是锦上添花，沿用了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瓶身还有金光璀璨的外包装礼盒，全部使用了飞天图。每两瓶酒呢，还有一个精美的手提礼袋，买回去用来招待宴请贵宾贵客，是上得了台面、拿得出手的。 放下一身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 那这么尊贵的茅台集团旗下的古园贵宾陈酿酒，在市面上您自己去买那可不便宜啊！线上某平台4794元一箱六瓶。今天呢，品牌方为咱们电台的听众开放了一个专属的优惠，一箱六瓶只要999块钱。那除此之外，前30名成功下单的听众还可以免费领取一幅5米多长丝绢版的《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很超值？怎么买呢？您可以拨打400-999-1978。400-999-1978，打这个电话来订购，花999块钱就能将一箱6瓶53度贵宾陈酿酒带回家了。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订酒电话是400-999-1978，400-999-1978。听众朋友，这眼看呀中秋节就要到了，不知道您家里的团圆酒准备好了没有？在某平台售价4794元一箱的茅台集团贵宾陈酿酒，只要您现在打进400-999-1978，400-999-1978，花999块钱就能带走一箱6瓶茅台集团旗下的陈年佳酿了。那前30位下单的听众呢，还能免费领走一幅5米长的丝绢版《清明上河图》。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订酒电话是400-999-1978，400-999-1978。 苍穹，长江刺破云霞，放下一身牵挂。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